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揭开《感应篇》第101节。呢本书总共有124节。我哋希望早日将佢讲圆满，好多问题耽误咗好多时间，问题我哋另外搵时间答复。呢一节有四句：短尺、狭度、轻称小声、以伪杂真、采取奸利。注解一开头就讲呢四句，皆小人贪利之事也。尺度声称之类，所以平物价，一人情，世人或异样，大入小出，重入轻出，其切心只要便宜矣。孰知得半分便宜，却损一分福德。况益我损人，必有天殃雷火之焚，未必非为此也。或有主人不知，而施出入之子弟，赃获潜为之，其罪终归家主，不可不察也。呢段已经将意思讲得好清楚、好明白啦。世间人，现代嘅社会，呢种事情太多太多啦，几乎不胜枚举。至于以伪乱真，古时候有，但是好少，而家就连药买真的都不多容易了。我记得有一年我在美国中药铺买两粒片仔癀，回来之后一看，里面一粒是假的。你说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在香港，香港很多同修跟我说，香港买嘢唔内行，买唔到真嘢。世风到呢种地步，令我哋諗起鬼神所讲嘅天上唔安全，地上唔住得。呢句话好有道理啊。鬼神都聚众念佛求生净土，咁亦应咗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前一日下咒，跟身边的同学讲：世界已经乱了，诸佛菩萨神仙降临都救不到，唯一一条生路，念佛求生净土。这几句是真正有德行、有成就、有慈悲心的人 讲嘅话。世道人心变啊！佢呢个地方有一段讲，近来市场里面啲嘢几乎假嘅比真嘅多。从呢个地方睇，世道人心变啦。凡系飲食、医药嗰啲用品，都有假嘅，而且假嘅数量多过真嘅。丧心害人，莫此为甚。至于使用假银，而家用假钞伪造嘅证件，其恶更甚，天诛犹速。天诛系咩意思？就系外国人讲嘅世界末日。所以我哋凡系做一件事情，一定要諗下，对唔对得住天地良心？呢句话比乜嘢都重要。我哋喺个念头，嗰个念头该唔该做？能对得住天地良心咩？能对得住芸芸众生咩？如果自己觉悟到佢系唔善嘅，快啲制止，绝唔好再做。佢最后举咗古人一首诗讲：越奸越巧越贫穷，奸巧原来天不容，富贵若从奸巧得，世间外看给西风。呢首是古人的一首诗，我们看看那首诗他讲的话应不应验。似乎现在越奸越巧的人他越富贵，所以相信因果的人少了，认为因果之谈没有凭据。看看世间很多积德修善的人，反而落得贫富不堪，作奸犯科的都好像洋洋得志。这种是现在社会上中国外国普遍的现象。呢种事情只有佛讲得清楚，点解会有嗰种现象？佛讲过，嗰啲人作奸犯科嘅人系过去生中修嘅大福报，虽然而家越奸越巧，折福啦，折福之后佢仲有余福，佢仲有剩落嚟嘅福。佢响佢嘅余福，绝唔系作奸犯科能得福报，冇呢个道理。积德修善嘅人而家仲好贫穷，咁系过去生中冇修福。佢如果唔修福，佢嘅生活比而家仲艰难。我哋谂下佛所讲嘅呢啲话，有道理啊。如果那些前世修富贵的人，他不作奸犯科，安分守己，他的福报大了，他的福报享不尽的，这一生 到寿命终了之后，他的福还享不尽，来生还有大福报。亦就是就算这一生不修福，刚享福都享不尽。如果这一生能再修福，生生世世福报无有穷尽。可惜现在的世间人不读佛书，不单止佛书不读，圣贤书都不读。不单止圣贤书不读，好话听不入耳，见到人劝善的话，他快点走开，走得远远的。如果叫他作奸犯科，他欢喜接受。亲近恶知识，远离善知识。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福报享不到几耐，真的是古人所谓石火电光，福报大的能享一世，福报如果不够大，到中年晚年就衰了。这种现象我们现在在社会上亦看到很多很多，四五十岁就衰了，衰败了，公司执笠了，债务累累，到处躲避。那是什么？过去生中福报不是好厚，作奸犯科，好快就享完了。我们看到有很多作奸犯科的，到晚年七八十岁福报还很大，那是过去生中积累得厚，虽然做种种恶事接福还接不完，他根底太厚了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就知道自己应该怎做法，应该怎修学，怎教人。在现在这个社会，劝善规恶大难大难啊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我们要不要做？一定要做。有机会隐居，有机会住山，有机会不闻世事，独善其身。你有这种机会，亦要舍弃。世间善人教我们安安而能善，我们的心安身安，但是社会不安，众生不安，我亦要舍弃我安稳的生活，去奔走，去帮助人。这种是慈悲心。菩萨更要作众生不请之友，比儒家比任何人都来得积极。所以佛菩萨自然在人间，为什么？ 唔系隐居，唔系嚟过一个安定舒服嘅生活，咁边叫菩萨啊？系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，咁先系菩萨。菩萨遇到困难，绝唔躲避，勇往直前，待众生苦。行愿品里面，普贤菩萨讲供养，待众生苦供养，就是指这一件事情。我们来到这个世间，大家都一样，都是业力受生。业力可以转变成愿力，转成愿力就是成愿再来。我这种条件能转吗？修成菩萨才能转，我是凡夫啊。天台家讲能转，华严经里面讲能转，净土宗里面讲转得更快，天台家同我哋讲嘅一心三观，一心三谛，就是我哋凡夫亦能转。当年天台宗的祖师慧师，隋朝时候人，读《法华经》，读《中论》，读到因缘所生犯，我说即时空，他就悟了，他就转了。传到智者，智者奠定了天台宗理论的基础，成为大乘一个学派，怎会转不到？一误入三轮体空，三轮体空就是四相破了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心地当下清净平等，不生烦恼了，常生智慧。他们得，我们为什么不得？不得的原因在哪里？烦恼习气不肯放下。换句话说，起心动念还不肯为人着想，念念都想到自己的利益，自己的好处，那就没办法了。祖师大德和我们的差别就在这一念之间。如果我们一念回头，放下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想社会大众苦难众生，你就转凡成圣，你就造佛作祖，你智慧就开，烦恼就断了，一念之间就。 你个一念转唔过嚟，转唔过嚟系咩原因？我以前讲过好多两个原因，第一个烦恼习气太重啦，第二个读经太少啦。烦恼习气重唔怕，只要常读经，多读经，多亲近佛菩萨。读经就是亲近佛菩萨，多听佛菩萨教诲。烦恼习气重的，讲一次两次唔会误，讲百次千次亦唔会误，讲上万次、十万次、百万次，或者豁然开悟啦。自古以来呢种例子好多，所以多亲近善知识。我哋而家亲近善知识系读经啊，唔亲近善知识，永远冇可能开悟。睇到呢个世间芸芸众生，边个唔随顺烦恼？边个唔自私自利？甚至仲有人话：人唔自私，天诛地灭。听到呢句话，应该要自私自利。自私自利系真理啊！呢种言论是似是而非的谬论。我们要有智慧辨别。在新加坡，许哲居士、李木元居士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你睇人哋表现嘅冇私心，冇自利，一切为众生，生活所需，已经到最低水平。工作量超过常人好多倍，人哋身心健康，无忧病苦，唔单止冇病苦，冇老虎。你再问佢，佢将来有冇死苦？冇死苦。生老病死苦离开咗啦，求不得亦离开啦，爱别离亦离开啦，怨憎会亦离开啦，五阴炽盛亦离开啦。你睇人哋八苦现前就断咗啦。佢哋系摆喺我哋面前嘅榜样。我哋时时见到，点解唔肯学？点解仲放唔下是非人我？放唔下名闻利养，仍然作践自己。 呢啲系佛法讲嘅愚人啊，亦就系经上常讲嘅一浅题。所以我哋自己冷静认真反省，我哋系咪经常讲嘅愚人一浅题？就算是一浅题亦有救，法华经常讲一浅题亦有佛性。问题是你有没有缘分遇到大乘佛法，遇到了义佛法？若能遇到，又有机会长时分修一浅题，亦能在这一生成佛。这样说是我们要记取的，绝对要将那些恶习全部都改过来。念念为社会，念念为众生，我们亦不求好处，不是为福报我们先做，为利益我们先做，这种心已经不善了。我们为一切苦难众生做，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而做，不是为自己利益，不是为自己有什么好处，敢同佛法先相应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